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提升农村妇女健康意识，改善农村妇女生活质量，助力农村妇女科学素质。接下来请您收听京津冀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提升服务系列专题节目。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员金香兰女士。金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金老师啊也为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带来了一个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话题，多囊卵巢综合症。什么是多囊卵巢啊？金老师，多囊卵巢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育呢？ 这个有关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病名呢，就是出现的比较晚哈。这个病呢，就是危害性比较大，常见于青春期和育龄期的妇女，它是属于内分泌和代谢性疾病的一种，容易引起育龄妇女的闭经和无排卵性的月经，还有不孕症。这个病呢，在育龄人群当中的患病率能达到 5.61% 左右。它主要的病理表现呢，是一个雄性激素水平过高，然后出现无持续的排卵，卵巢呢变成多样化的改变，这样一个病理特征。同时呢，也会伴有胰岛素的抵抗和出现肥胖等病症。这个病呢，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是优势互补的这么一种疾病。 多囊卵巢它是无规律的排卵，等于是。 对，它是有可能出现无持续性的排卵。我们在临床会常见这个病人会出现半年到一年甚至超过一年的这种无月经无排卵的这样一种病理状态。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多囊卵巢呢？ 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呢，它没有明确的病因，但是它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比如说超重，还有遗传因素，比如说这个女同志的妈妈或是姑姑之前如果有过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她的这个患病率就会比较高。另外一种呢，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常年的不运动，或者是常年的吃一些不良的食品吧，或者叫垃圾食品，都会可能患上这样的疾病。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因为她形体肥胖嘛，所以我们认为她就是一种痰湿，由于它跟月经有关，所以我们认为它和这个淤血有关，它会涉及到五脏六腑。从中医来说呢，还会涉及到三焦、气血和冲任的这样一种病理状态。 这是从中医上面来讲 哈。是的。 那我们真的得了多囊卵巢的综合症之后哈，对我的身体会有什么损害呀？或者是女性的生育会有什么影响啊？ 就是最初呢，大家对这个病呢没有什么感觉。来看病的时候，你要问他说你有什么不舒服吗？他说我很好。但是这个病的问题就在于他远期的这种危害性比较大，在青春期和这个性成熟期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糖尿病、高脂血症、脂肪肝、高血压等代谢性疾病。从内分泌角度来说，它可能出现月经不调。最重要的，它会出现不孕症。或者是怀孕之后出现先兆流产等等，这样对生育来说是不利的这种因素。到了绝经期呢，也会出现内分泌性的变化， 比如说像子宫内膜癌、或者是其他的肿瘤等，这样的几率会增加，所以它的危害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只要发现是这种病症、应该早期治疗，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干预，不仅对他的生育内分泌的改善有一定帮助、同时也对他的整体的改善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不能对这个病诊断以后不去干预它，这是不对的。 那我们怎么才能发现我们得了多囊卵巢综合症呢？ 从临床症状来说呢，大部分女同志会出现月经不调、或者是月经稀发，我们叫哈，就超过三个月到半年、她的月经都不来，然后大部分女同志会出现形体肥胖，还有就是皮肤呢比较油腻，另外呢还会出现就多毛，就是这个女同志汗毛比较重、但是呢她本人的症状不明显、不太突出，所以大家不太重视这个病，觉得我不舒服、也没有什么太不舒服的症状、所以也不会去干预它、但是通过检查，如果做激素水平检测或者做 B 超这样一系列检查、就会发现有病、所以还是需要关注。如果在临床发现这样的端倪、那么一定要建议他去做相应的检查。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说油炸的食品啊、快餐呀、都比较多哈。那我们经常的食用这些高糖的、高油的，会不会引发多囊卵巢综合症呢？ 那就是太有可能了。因为从中医来说呢，就是这种高油、高甜或者高盐这样的食品，一定会损伤脾胃。损伤脾胃之后呢，就会造成痰湿内生，同时呢和这个淤血结合以后变成痰瘀。血阻，那么就非常有可能在这个女性的这个内分泌上出现很大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在临床问这个病人的生活行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的饮食习惯会有这方面的因素，比如说爱吃麻辣的东西、爱喝奶茶，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大部分女生还会愿意穿的裙子， 对、 这种寒凝也会引起，你说这个疾病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下遗嘱的时候就会跟病人建议、饮食一定要清淡、那么你要是已经是这个疾病了、那么一个是要注意锻炼身体、保暖，另外一个就是生活行为，还有一个熬夜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熬夜、刷手机啊， 对， 或者干点别的， 对， 其实这个睡眠规律的破坏也会引起五脏六腑的平衡的失衡、那么也会产生诸多的问题、尤其年轻的女性也会产生内分泌的问题、所以熬夜它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那您建议我们这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哈，为了保证这个身体的健康、大概是几点入睡比较合适？ 从我们中医理论来说，子时，子时是什么时候？晚上十一点到一点。大家想想，这个子时是万物俱静、人也应该归于安静。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恰在这个时候非常嗨、喜欢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当时是挺高兴，但是后果很严重、长此以往，那身体一定是会出问题的、那你阴阳你都给破坏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阴主事嘛，你就要寂静。但是你现在是动、一直在动的状态、那就是阳主事、阳不入阴、那么阴阳不就破坏了吗、但是从现代医学来说，这种长期的就是叫睡眠剥夺吧，也会引起很多很多的疾病，最极端的哈，就是如果剥夺他的睡眠一段时间也会引起死亡的、所以这个睡眠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长期剥夺睡眠还会引起死亡、 对，所以这也是有极端的例子、所以不建议年轻的同志们这样去熬夜、除非工作需要，可能一段时间的加班熬夜是可以的、但长期的加班熬夜也是不可以的。 那有的朋友说，我确实不能保证晚上十一点之前就睡觉哈、那我一点睡，我睡到第二天早晨十点、 时间长度没问题，但是时间的节点很有问题。 时间节点有问题， 很有问题。因为你想想，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的生物钟就会敲响，你赶紧醒来吧，该工作了，你该活动了。但是你这个时候还在躺在床上，跟你的生物节律是相背而驰，对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你也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嗯， 长期这样的工作节律或生活节律的人身体不健康，甚至也会影响到心理健康。 哦，还会影响心理健康。 嗯，对的，对的，所以不建议这样有这样生活节律。嗯，还是要尽量的维持正常的生活节律， 嗯， 正常的起居生活，这样才能使身体保持健康。 嗯， 所以白天的睡眠是这样，子午觉。 嗯， 在中午的时候一点之前或者一点半之前， 嗯， 小睡那么一会儿，小憩一下， 嗯， 没问题。我觉得对下午的这个精力的恢复有帮助， 对， 但是也不可以睡的时间过长。 对， 一般建议20分钟到30分钟， 嗯， 一个小时确实有点长。 嗯， 有时候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 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睡觉哈， 嗯， 对我们身体有多重要， 嗯。 其实刚才您还说了一点，就说我们这吃，那您再给大家提醒提醒哈， 嗯， 为了我们不得多囊卵巢综合症，我们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 说实话哈，嗯，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饮食规律， 嗯， 就是很正常的， 嗯， 它是经过了多少年这样摸索出来， 嗯，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应该是五谷。 嗯， 为主， 五谷为主。 对， 嗯， 所说的五谷呢，就是主食吧。恰恰我们现在女同志特别恨主食， 没错， 就是违背人体的生理需要。嗯，我们需要的大部分的东西是主食，主食呢，它的量要大，对吧？ 嗯， 然后呢，它扮演主要的角色。 嗯， 为什么说它扮演主要角色？ 嗯， 它跟身体的生理功能有关， 嗯， 提供大量的能量的物质都是靠主食。 嗯， 如果说我们把主食剥夺了， 嗯， 啊，是我们可以去吃蔬菜，可以去吃肉，但是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 嗯， 一段时间以后一定会在身体上留下痕迹， 嗯， 也会形成一个病理的变化。嗯，所以呢，就是对于像多囊卵巢这样的病人或者女性， 嗯， 还是建议这样的主食为主的这样饮食谱为好。 嗯， 另外呢，就是现代的营养学也认为哈，就是也， 嗯， 我们也可以参考， 嗯， 副食的作用，比如像蛋白质， 嗯， 蛋白质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要注意摄入蛋白质。有一部分的女同志呢，对肉不感兴趣，哎，就吃素了， 吃素啊， 身体也出大的毛病， 哦， 嗯，所以蛋白质的摄入相当重要。我觉得，尤其是女同志，主食为主。蛋白质也要注意，但优质蛋白啊， 嗯， 咱不说那些通过烹饪后的那些蛋白， 嗯， 所以就说副食里边这个烹饪非常重要。 嗯， 你是去炸呢，你还是去麻辣呢， 还是 你还是去怎么腌制呢？ 对，对， 就是都不符合我们中医学要求的那个饮食。 哦， 嗯，我们要求吃的是什么呢？原味儿， 原味儿。 对， 嗯， 蛋和味其实是最有营养。烹饪以后的那些东西。 嗯， 可能有破坏掉的东西， 嗯， 也许在破坏过程当中也会产生新的， 嗯， 那种不易身体健康的物质，所以不要过多的去烹饪加工。中医早已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就饮食物不宜过多的烹饪， 嗯， 保持它原有的味道，这样的话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很多的女性朋友哈，说我晚上我只要一吃主食就会发胖，您觉得这观点正确吗？ 嗯，一半正确吧。因为主食这个东西，我们是讲总量，那一天当中的总量我们一般建议是不超过250克到300克。 嗯 那么就是5到6两呗，那么年轻一点可以再多一点，年纪大一点的人因为脾胃功能虚弱，消化能力差，可以少一点。那么你在这个3顿饭或者是你几顿饭都可以，你把它这个量分配好，晚上可以少吃，但你说早上不吃，中午不吃，晚上也不吃，那就相当不合理了。 所以这个总量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你可以在早餐解决，也可以在午餐解决、 嗯、 晚餐你可以少用一些。晚上毕竟活动时间短、 嗯、 也很快入睡、 嗯、 它消化的时间就短、 嗯、对， 所以减少这个饮食量是没问题的。单独的吃某一种食物、 嗯、 因为我们还是在这种平原山区，不像是我们在靠海边、 嗯、 或者是一个极端的一个地理位置、嗯、所以还是需要这种平衡饮食。 您刚才还说了啊，这、 嗯、 女性朋友还应该加强运动。 是的， 嗯， 因为我们从体型来看呢，它偏胖，体脂过多，通过运动呢也会消耗一些这样的脂肪啊、 嗯、 或者过多的能量，然后使她的身体能够稍微瘦下来，瘦下来以后对她的内分泌的改善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同时运动对人的消化系统也是非常有帮助，它会促进消化也促进吸收、 嗯、 就整体上它会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嗯， 所以运动是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手段，就坐那儿我就不吃， 光靠节食减肥， 哎，这就太偏颇了。 对， 所以还是要有一定的运动。 嗯、 这个运动的方式呢，也根据个人情况。 嗯， 有人可以做就是强运动量的这种有氧运动， 嗯、 年轻人可以多做，但岁数大一点的人， 嗯， 可能要注意适当的注意，可能会涉及到膝关节啊、 嗯、 或者其他的脏器，可能不太适合做强烈的运动。 嗯嗯， 可以选择缓和的散步、 嗯、 慢跑，甚至是做瑜伽、做做太极拳、八段锦等等其他类的运动、 嗯、 也能帮助这种身体的气血流通进入良性循环。 我们说哈，很多的女性哈、 嗯、 都会找您来看不孕症，然后从而发现了她们是多囊卵巢综合症、 嗯、 可能是在 B 超下观察的。 对， 嗯， 一个是主要临床症状就是她不来例假， 嗯， 月经很长时间没来了，那么建议她做 B 超的时候，那么 B 超的检查单它会提示你这个双侧的卵巢呢比较大，然后呢会发现超过10个以上的这种小的卵泡，就不成熟的卵泡、 哦、 那么这些不成熟的卵泡一定会影响她的排卵，同时也会影响到她的月经，影响排卵以后它的激素水平就会失去平衡。 嗯，所以这时候才能发现哈。 对，基本上是要靠这个、哦、另外一个就是也要看看这个血的激素水平。个别典型的人他的雄性激素会非常高，另外呢他雌性激素会比较低，但有一部分病人呢激素水平很正常，但是 B 超上是不正常的，所以也是要对应着看、 嗯，那么中医治疗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哈，您都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帮着女性朋友来调节呢？ 是这样哈、 嗯、 我们这是病是病、嗯、看病呢它的有一个路径，就是一定要注意看女性的情绪，就大部分 情绪、 哎、大部分女同志到了一定程度她心思本身就比较缜密，愿意思考啊或者想事、 嗯， 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嗯 嗯，所以他的这个情志方面的因素也比较多、嗯、所以我们开始可能会用到一些疏肝解郁啊、 哦、 哎，这样的一种策略，然后再和他做心理的疏导、 嗯、 可以告知他说你这种情况不是不可以怀孕、 嗯、 不过就是慢一些呗， 嗯 治疗这个周期会长一点，就是让他放下思想包袱， 嗯嗯， 这样的话反而使他的思想包袱一亮，他的身体状况就能有很大的好转，他也会配合咱们医生来进行合理的治疗、 嗯、对对、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要调经、 嗯、 我们说的调经得是从肾入手、嗯、中医认为这个精水出诸于肾，说白了这跟咱们西医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的月经来潮也是跟你先天因素有关， 嗯， 所以要把这个先天因素的这个问题要进行调理、 嗯、 从补肾入手、 嗯、 这样的话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补肾，如果发现他的脾胃功能的异常、 嗯、 或者是食欲亢进、 嗯、 或者是饮食情况不是太好、嗯、也要调和脾胃、 哦、 所以肝脾肾都要调，同时呢也要调和他的气血，气血的意思就是说治标的时候， 嗯， 如果他出现了淤血， 嗯， 淤血情况比较严重， 嗯， 那么我们可能用到一些活血化瘀的办法、 嗯、 或者这个女性长期没有来月经也要用到一些活血的方法来冲击一下，是这样一个治疗策略、 嗯、 啊，调理完了之后，那育龄期的这个女性朋友是否就可以怀孕了呢？她需要调多长时间才能怀孕？在备孕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 一般的周期是3到6个月，但是多囊卵巢可能要长一些，可能半年到1年都有可能。在这个调理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会给一个周期，希望她这段时间不要去怀孕。从临床实际来看呢，就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她会有排卵，排卵的时候恰好夫妻同房以后，她有可能就怀孕了。问题在于就是说这个女同志的整体状况可能不太适合这个胎儿的生长，会出现胎停育，或者出现生化等等，这样不利于这个孩子生长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就是建议这个女同志3月到半年期间不要怀孕，就是做避孕措施，等她的身体，我们不说了吗？肝脾肾这方面都差不多了，那么她这时候怀孕可能对胎儿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所以半年是需要的，再长了可能就也得有个1年。如果像西医的这个治疗呢，现在是激素治疗是没问题哈，但是现在她有一个人工试管和这种情况呢也可以考虑，但是他也要考虑他这个女性的这个身体状况。 对对对， 人工试管失败的人也很多，其实就是问题就出在这个女性的一个身上，她的条件不允许，你贸然做了以后她就又流掉了，这种情况也挺多见。所以希望在有这个疾病的同志呢，就是半年之内不要怀孕。 所以我们说从中医上边哈，我们是整体的全面的进行调理。 是的。 那么除了这些方面，您还要提醒大家我们还要注意些什么？ 就是我觉得心理调适非常重要。 心理的调适， 对。这个中医啊非常强调情志因素，情志因素的调理好像就是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不太显现，但是这个心理因素它是就是看不见的东西。 对对， 只有能自己体会，就是我们如何去体谅这个病人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变化，所以这个因素非常重要。心理因素的调理就是要感同身受，要共情，就是病人难受在哪儿，我们要去共情，然后加以解释安慰抚慰心灵。他如果这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抚慰，相信你，他思想包袱一撂下，这个怀孕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非常奇怪， 对， 他可能就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 对 对, 对， 就临床确实有这样的病人，其实他就是思想压力太大，从而呢思想压力一大，他会影响到内分泌的这个分泌。咱们这个人体有一个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这个三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其中这个精神因素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它既影响内分泌也会影响免疫系统，所以它这个问题如果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我觉得身体的因素是好调的。有一些病人的这种焦虑我也有无奈的时候，这个焦虑它有时候不会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它疗效就比较差。 对，有的时候一焦虑啊，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怎么调理都调不过来。 对对对， 嗯， 有的人性格就是这样，我们也有无奈的时候。 所以要放宽心，凡事多往好的地方想啊，让自己情绪先快乐起来，那么备孕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好，非常的感谢金所长今天呢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一些问题啊，感谢您。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希望您再给我们朋友们介绍和女性朋友保健相关的问题。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30、下午15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

让我们一起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